这样的张罗也忙不开。不一日，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口，老人家亲身看望外孙女。见他气息而奄奄，身不断说你病也何这样衰。林黛玉他心念为正，病了也定强支持，略把头抬。他爹声儿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可白疼了我。”两句话未完，岂有噎住心儿中有那万语千言说不上来。贾母说你好好的养着吧，想人生那个有那病何在，老人家痛尽伤心，忍不住这波扑簌簌，他那泪滚珍珠落满腮，被主人好劝再劝，回房去贾母说把他的后事快安排，大观园的五姐妹起来看望，林黛玉眼也不睁，口也不开，只等夜静更深，全又散去，才想那紫鹃姐姐诉情怀。紫鹃啊，你我相随这几载，同心合意两不猜，自从我得了这个样的怨烈的病，你时时相愁未离开，难为你知情知重得人意，难为你软语柔情姐们怀，难为你问七问八的随着手儿转，难为你早起吃面忍着心儿开，眼皮儿中也何曾闭，眉头儿中照也展不开，似你这寒光奔村千般的体贴，就是我

面请听北京琴书长寿村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。 长寿村的长寿老人可真棒。

曲《日月潭》，词曲萧作儒老师，伴奏曲艺团乐队，指导教师萧作儒老师，演唱南开艺术小学。 Thank you. 司马光。